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融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新年的欢迎，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虽然在我的直播间有两位我们特别熟悉的朋友，但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栏目，而且呢也是在全新的时间。所谓的全新时间呢，虽然是在永恒的魅力节目正常的播出时间，但是我们却调到了周五，这就是仅仅在周五的时候才会听到的，在2018年第一季度为大家特别奉献的黑胶集市。那在这里面所听到的音乐呢，也都是黑胶的音乐。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平时呢在去年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视听先锋的嘉宾两位，一位呢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台的录音师陈小斌。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陈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林、王卓你好。 哎，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包括耳边现在充满了这个新年感觉的音乐，全部都是黑胶的唱片。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嘉林每次来的时候呢也都是为我们带来的黑胶唱片。那今年呢，陈老师也加盟到我们的这个内容当中，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现在在世界上也在慢慢回潮的这样的黑胶的音乐。好了，那现在我们先来聆听一下音乐，再来聊一聊黑胶唱片。 刚才所听到的音乐呢，带有一丝丝的噼啪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不就是黑胶所特有的魅力吗？的确是这样。而且刚才我们听到呢，就是意大利的作曲家雷斯皮基的管弦乐《鸟儿们》的第一段引子，非常丰富细腻而且富于质感的弦乐合奏，生动的空间也是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我想大家一定很知道这段录音是来自于哪里吧？ 这个录音呢来自60年代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一家唱片公司 Mercury 水星唱片公司，他录制了匈牙利指挥家多拉蒂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录音，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巴西印象》。 没错，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黑胶呢，其实之前啊，很多时候大概两周一次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黑胶的内容，那。这样的安排，今年这样的安排，尤其是第一季度，我们会在每周五的时候都会和大家来分享黑胶的音乐，跟现在目前黑胶市场这个黑胶回潮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呢，两位嘉宾，尤其是嘉玲，这么多年啊，收集了很多黑胶的唱片，那对于现今的这样的黑胶的市场啊，能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吗？ 我觉得现在黑胶这个市场的这种情况，它是整个唱片行业濒临崩溃的时候的一个特殊情况。我觉得就是实体唱片现在太艰难了，所以包括很多行业，比如说当它整个市场在凋零的时候，它的高端市场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再做普及跟低端啊，已经没有什么盈利可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去认准这个高端，反而还能有生存的一个狭窄的空间。所以现在我觉得整个音响行业，包括这个唱片媒体专业这个行业，黑胶唱片它实际上是一个就类似于现在房地产的四合院，就是它突出它的高端和它的复古，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卖的那四合院跟当年那四合院可是两回事了。 那黑胶呢？黑胶是现在和以前一样？ 我就觉得比如说现在在卖的这种新生产的黑胶唱机，包括一些复刻的这种180克的黑胶唱片，它其实都是高端升级版的。 对， 就比如全老师您年轻的时候那种黑胶唱机，国产的熊猫的什么那种， 对， 那个其实没法跟现在的 CD 比，就像老那四合院没厕所没洗澡间， 对， 其实住着并不舒服，但是现在那四合院可比单元房豪华多了。 对，现在的黑胶唱机也和 N 年前呢是有很大的不同了，非常讲究，就是有那个非常高的这种技术含量，也有非常好的播放效果。 是，而且黑胶唱机的特点就是它的只有在高端产品上才显示出它的优势， 对， 如果在低端产品上它其实没法跟 CD 相比。 对、嗯，但是呢现在就是这种需求，社会上的需求，人们的对于这种更高声音的表现的需求，确实在这种市场也体现出来了。 是，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我呢其实也是经常在节目里说的，大家其实通过我们广播来听到的这些黑胶呢，大概是一个意思吧，因为毕竟还转录了一下，转录过来有这样的一个播放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可以直接连接的这个黑胶的唱机。那今天所带来的音乐呢，也都是两位嘉宾特别为我们从黑胶上翻制过来的。下面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采录自一张戴卡著名的黑胶唱片，是凯特尔比的《波斯市场》。在这张唱片当中有《修道院的花园》，由此让我们再听一听黑胶的声音。现在就要听到了。 我们在直播间可能大家觉得，哎，是不是嘉宾们也都在很安静的在聆听音乐呢？其实并没有，他们俩不停的在聊场记的事情。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2018年在第一个季度我们全新为大家推出的在每周五的时候都会推出的这样的黑胶的内容。其实呢，两位嘉宾都是对唱片有所收藏，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嘉宾还有陈老师，你们对于黑胶的这个收藏的数量还有内容的偏重是怎么样自己的偏好呢？ 嘉林老师先说吧。我觉得我和嘉林很早就认识了，是在录音当中认识的。 我认识陈老师更早，是从广播里认识的，就是、叫做 发烧 毛枕布的时候硬件听您的声音，后来是在录音现场。其实要说唱片收藏，我可能是跟家庭有点关系。我外公可能是中国第一代唱片发烧友，他在49年之前，每个月吧，他在燕京大学领到薪水之后，都会花一块大洋去当时的东安市场，去买一些当时的进口的那二手78转唱片。所以后来我小时候他还给我放过，现在这些78转唱片也在我那儿，像 John McComb 呀，或者Richard Dauber 的这些早期的78转唱片，所以我小时候对这个唱片就比较熟悉。后来呢，我为什么从 CD 转而去听黑胶呢？主要是对一位演奏家的认识让我觉得我必须得转，就是 Hifis。 就是从 CD 里边，特别是 RCA 唱片公司早期发行的一些 CD 唱片里面，我没有觉得 Hifis 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至少从音色上面各个方面，我觉得他有一些不是让我很舒服的声音。但是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收到的是其实还不是首版啊，比较晚期的一些很便宜的黑胶唱片。我一听这个声音，我就觉得它这个 CD 的这个问题，它影响到我对音乐的判断了。那这个问题它就让我觉得，如果我不去转变的话，可能对我这个专业认识会产生问题。所以后来比方说包括像钢琴家 Buckhouse、还有像一些歌唱家像 Hans Hotter、就是过去我并不太喜欢的这些大师们，我通过听黑胶重新认识了他们的声音。我想这可能未必说是黑胶本身有多好，只能说是20世纪末那批 CD 啊，真的做的是有些问题。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呢，我觉得稍微有一些遗憾的是，从50年代末期后来到改革开放，也就是7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段时间，对当时世界上已经发展的很高水平的这种录音技术以及黑胶的这种工业的水平都缺乏一个比较清楚的 认识。对，那是只有极少数的机会能接触到一些苏联的器材跟唱片。 对对 对, 对, 对，那后来就西方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立体声黑胶的生产，那么我们可能绝大多数中国的乐迷都没有能够有机会去体验那个时候这个黑胶的声音，这个播放的音乐达到怎么样一种， 错过了一个黄金时代。 哎，错过了一个黄金时代。所以的话，我本人也是从小的时候是听那种单声道的，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国内的一些革命歌曲，还有是民乐这样的一个唱片，当时对这个唱片的声音呢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那么听过 CD， 刚才从嘉林老师说的，听过 CD 之后呢，再回过来听黑胶的时候，忽然发现哦，那原来那个时候的那个的录音有那么多这种细节，那种生动的音乐的内涵在里头。我们在听 CD 的时候确实还是稍微是有一些缺失。 就像看惯了画片突然间看见原作了，就是 对对对， 就那种被震撼的感觉，就放不下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俩对黑胶的这个认识的我想可能也代表着很多我们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对黑胶这个认识的一个缩影。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呢正是想到了我们那么多音乐爱好者都对黑胶有这种渴望，或者是也有一点点神秘感，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也要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和服务。 没错没错那我们呢也有和大家一起联络的一个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 听众群的聊天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人说哦，都是熟人啊，以为一个新的栏目会有很多新的嘉宾。那的确呢，在今年我们也还会吸收很多在黑胶方面有所收藏的这些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我们也特别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爱好收藏黑胶或者是对黑胶的音乐有兴趣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精彩的收藏和分享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体会吧。 我们一起来聊，来分享音乐。 没错，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来聆听一段。那这一段呢，是来自于贝多芬的音乐。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思思碧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黑胶的唱片。那刚才所听到的也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也是录音历史上一版非常著名的录音。这也是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呢，著名的这个美籍德国指挥大师瓦尔特和他一手创建的哥伦比亚交响乐团为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了一系列极其珍贵的这样的立体声的唱片，而这个田园交响曲呢，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张。那其实对于黑胶的收藏呢，刚才两位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那在下面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也想要黑胶，我怎么购买？我去哪儿买啊？哪儿淘呢？这都是我们下半时段将会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很多朋友呢也都说我们在哪里能够相会。那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就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如果大家对于黑胶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们还会单独列出一个栏目，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喜欢黑胶的朋友都可以点击那里，然后进入到那里，我们就一起在那里随时来聊黑胶，来分享黑胶了。那今年呢，也的确是在2018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是集中展现黑胶的一个地方。当然了，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特约播出单位。好了，那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就是黑胶的音乐。还有我嘉宾有两位大家熟悉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老师，另外还有我们台的录音师陈小斌老师。下半时段我们这里再见。 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弗朗斯雷哈尔经典轻歌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咏叹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以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寒节气，白天风轻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黑胶的唱片，也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把我们之前在周六的时候有一点点每个月有那么一两次的黑胶的内容呢，给提升到了每周会有一次和大家来分享。这是2018年第一个季度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集中来分享黑胶唱片。我是王卓。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两位嘉宾都是我们之前永恒的魅力周六的视听先锋的嘉宾，一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张佳林老师，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台的录音师陈小斌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斌。 各位爱乐朋友大家好，我是弹钢琴的张佳林。 哎，那在新浪微博里呢，大家也可以找到张佳林，就是弹钢琴的张佳林，就是他的微博的名字，大家可以搜索到他。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搜索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面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听众交流群了。那在上面时段我们也留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也想要黑胶，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购买渠道呢？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之前其实跟佳林我们俩聊过这件事情，他告诉过我，在这里再告诉更多人好吗？ 特简单，就是去电商里边搜索。 嗯， 我没法说是哪个电商啊，就疑似广告。 对， 但是反正比如您平常要找化妆品，找什么东西，您去哪个页您就去那儿，然后在那个搜索栏里边搜索您想要的唱片。 嗯， 现在我觉得能搜出来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这个黑胶的收藏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这就像一个收藏古董或者收藏珠宝，都有各自的收藏渠道和门路一样啊。比如说黑胶，我们现在收藏的这个方式，除了刚才佳林老师说的可以在电商那儿去看一看，另外的话呢，在一些比如说音响展啊，还有音响店呀，也包括要是哪些朋友要是有机会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如果您对黑胶有兴趣，那我觉得在国外的这个唱片店，黑胶的有一些专营店，您可以试试看，包括跳蚤市场。这个我有点体会，我去年去柏林转播音乐会的时候，就和朋友一起去跳蚤市场看了看，还真是有点收获。 这个我也有点体会，就是比如我一开始在电商上看这个唱片的价格，比在国外的价格怎么高出这么多？后来我也有去国外的一些二手市场啊，买了些唱片回来，到机场就发现得加价托运，因为它太沉。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国内的价格基本就是国外价格加运费。黑胶这个东西太沉了。所以 不好带啊， 没错。比如在国外，比如人说是一美元一张啊，或者多少多少钱一张，确实是这样。但您把它背回来或者寄回来，或者比如说我十几年前，我其实经常去广州的那个金海印市场去淘一些黑胶。最近这几年我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没事，你挑完了以后你就打一箱子，我给你寄回去。他走的其实也是物流，然后呢，其实他们自己现在也都有网店。就是他是建议我去网店上去点，他都不建议我自己去实体店了。 就是亲不包邮哦，就是这种。 反正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淘黑胶的体会和收获。我想将来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这样一个窗口，让我们大家来交流呗。 那没错。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呢，很多朋友特别想听到的就是由我们的专家级的嘉宾来为我们介绍一些特别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些黑胶唱片，还有呢就是黑胶唱片它究竟就是这一版它的著名的点究竟在哪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所关注的。好，那耳边呢我们所带来的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呢，也是陈老师特别为大家来翻制的哈。 非常有名的一张唱片，园丁的女儿当中的影子。 耳边已经来到了另外一段音乐，来自于马斯奈的领袖，这也是曾经我们为大家转播过的应该是柏林森林音乐会还是柏林新年音乐会来着，他们演出过的一首。 对对对、嗯、太对了，应该是森林音乐会。 那现在呢，很多朋友也说，就是说如果说就是在网店来购买这些黑胶的话，那可能挑选黑胶，你就人家给你发什么货，你就收着就是了，也没有什么黑胶的这个挑选办法。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就像我们今天的栏目一样，就是黑胶集市，真的是可以面对面的挑选的话，有什么可以注意的，或者是挑选的这样的要注意的地方吗？ 我觉得挑黑胶呢，就跟买茶叶有点像，就是比如现在茶叶市场也是一部分茶叶是为了人自己喝的啊。另外一部分呢，它有它的一些噱头，比方说收藏或者它那历史价值，或者什么馈赠价值。黑胶唱片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说只是自己听的话，我觉得首先您设定一个最高能接受的价格， 心理价位， 一个心理价位、在这个价位内之内，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听的东西， 是的， 就关键是看您想听什么样的音乐。 对对对， 如果要是进入到收藏领域，这里边学问就很大了。 对， 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相关的书籍，关于黑胶版次跟收藏。香港、台湾那边有一些专家撰写了一些这方面的图册， 对， 我觉得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就是他告诉您什么样的版次是，说俗了就是值钱的， 是有价值的， 对， 对对对， 或者它有收藏意义的。 对， 什么呢？但是很多唱片它虽然没有收藏意义，但它的聆听意义也非常的大。 对，有一些著名的版本，这些版本呢，它有各自不同的定位。比如说这个版本可能是演绎上，就艺术价值上非常的有这个聆听的这种价值。另外一个就是在录音上，它有一些说头，它是这个录代表着录音的行业的一个什么水准。 标杆。 对， 还有的情况是它当时的发行量极少， 对对对， 所以它留到今天的好的这个品相的唱片就会非常的有价值。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很得意的一套收藏，就是威廉巴克豪斯在50年代录制的那套贝多芬奏鸣曲单声道版的，这个在艺术上是非常棒的。但是我收的呢是日本版的黑胶，平均一张价格在45块，这个价格是比 CD 还要便宜的。但是如果只是听音乐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值。但这套东西是不值钱的，完全不值钱的。 但是对你来说就是非常珍贵， 对我是宝贝了。 对，所以说应该说每一个人在选择黑胶的时候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标准。比如说你是喜欢收藏哪一类你自己喜欢的音乐，还是哪一类你喜欢的录音，在这些东西确定之后，那么你可以在这些你所要收藏的这些版本当中找出对应的黑胶的，就是刚才嘉林老师说他的不同版本。因为 没错， 我们知道就同一个录音它可能前后出过很多版不同的黑胶这个制版的这个版本。 没错，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也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黑胶唱片当中很有声音优势的一些名版的唱片。比如现在我们耳边所听到的这一段，也是来自于维瓦尔第一张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录音。